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德芬，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今天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谈一谈，在唤醒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什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内在小孩。虽然很多心理学家或是灵性老师，他们出来反对说我们有什么内在小孩啊，这是不对的。可是我个人觉得啊，它只是一个名词的统称。我们内在的确是有一些没有疗愈的伤口，有一些童年时期留下来的退化行为，我把它称作内在小孩。我自己的确是感觉到，有的时候当我面对一些比较让我挫折的人和事的时候，那个孩子气的赌气状况就会出现，会生气、不服输，或是跟人家吵架。你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其实你仔细去听去看啊，每一个在情绪上、气头上吵架的人，以及没有建设性的争论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像小孩子的，每一个人都是在孩子的状态之下跟对方争论。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道理怎么样，而是你对我错，我对你错，我的面子之类的。尤其是亲密关系之间，完全就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一样的吵架。所以呢，某些生活的情境的确会让我们退化成小孩子的样子。比方说我们恋爱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称呼对方 baby、 sweetheart、 甜心、宝贝啊，讲话都会变成小孩子的样子。这是我觉得恋爱中最让人觉得甜蜜的地方哦。而成年人为什么越来越不能谈恋爱呢？因为他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回到孩子的天真状态。孩子的状态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你要好好的运用它，因为它是一体两面的，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一面。比方说我呢，就是一个非常孩子气的人，虽然50多岁了，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天真的跟小孩子一样，碰到让我喜欢的事情呢，我会很兴奋，那这也让我长保青春，看起来这么年轻，也是这个原因吧。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谈到唤醒、疗愈、创造，也是希望能够唤醒自己内在那个纯真的、信任的、单纯的、天真的那个孩童的部分。而内在小孩不好的部分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双赢的状态，任何事情侵犯到他的权益或是兴趣，跟他眼前的一些利益有抗衡的时候，他就会变得不理性了。那这个部分呢，就需要我们去看见和疗愈哦，尤其是在面对亲近的人，就是不需要在他面前装的人，我们就会特别把内在小孩不好的这个能量给激活出来。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看看自己究竟是生活在一个天真快乐的小孩状态呢，还是生活在一个赌气的、不讲理的、只要想争输赢的小孩状态。尤其是跟我们爱的人在吵架的时候，这是最容易显现出来的部分。另外，很多人说我们要理性，一个成人的确是可以用理性处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对待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是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的。我觉得所谓理性的态度，就是处理的事情的方式对你是有利的，对对方也是有利的，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那你会问我说，德芬老师，我们做事情难道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怎么会做出不利的事情呢？哎呀，这可是不一定的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为了赌气，宁可损伤自己的利益，两败俱伤，也要让对方好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所以对待生活我们要理性，而我们看待生命，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必须要灵性，就是要用一个更高层面、更宽视野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局限在这一生，我就是忙忙碌碌的，一直想要去抓取外在的事物，有这个，有那个，全部的眼光都是放在外面的。 而外在的情况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所以如果你的眼光啊，永远都是向外看，向外抓取东西来让自己快乐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一个人类的所有面相，你只会局限于在眼睛所看得到的事物。那我们都知道，眼睛能看得到的事物其实只是我们真实生命中一个小小的面相而已。那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内在小孩的话题啊，我就唱一首内在小孩的歌给你们听好不好啊？我很喜欢苏芮的那个《亲爱的小孩》啊，你们上网都可以去听。那有另外一首英文歌讲内在小孩的，可能有些人也听我唱过，它的歌词是：怎么可能有人告诉你你不够美丽？怎么可能有人告诉你你不够完整？怎么可能有人看不见你的可爱是一个奇迹？你和我的灵魂是如此紧密的相连。那接下来我唱这首歌，然后呢，你们就在剩下的音乐当中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在小孩吧，看到自己内在那个脆弱的、渴望爱的、渴望拥抱、渴望陪伴的那个孩子是多么的天真、可爱和无辜，在音乐声中好好的给他一个拥抱吧。How could anyone ever tell you you are anything less than beautiful? How could anyone ever tell you you are less than whole? How could anyone fail to notice that your loving is a miracle?How deeply you're connecting to my soul.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